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880集，债。恶虎岛裂谷洞穴内的岔路口，展昭等人都乖乖躲开。天尊独自面对着岔路的入口，脸上的笑容渐渐隐去的同时，白玉堂忽然一拽展昭 出去。 展昭一愣的当口，黑水婆婆也一拽黄月林跑了出去。等四人跑出洞穴，就见一阵寒冰顺着地面一直蔓延出来，雪白的冰霜把整个洞穴都冻住了，冰层越来越厚，瞬间像是冬天了一样。一阵海风过，吹起细细碎碎的冰渣，仿佛下雪了一般。 哇，天尊的这种内力真的是好可怕呀。 正这时，就听洞穴里突然传出来了一声尖叫，这叫声倒不是惨叫，而更像着疯子的叫声，带着一种癫狂劲儿。众人正想往洞里看一看，就见一团白影一闪冲了出来。展昭等人赶紧一让，就见一个人连滚带爬窜了出来，滚到落叶和枯骨堆里，一个劲儿拍身上的冰渣。 冷死了。 展昭等人皱眉一看，就见冲出来的是一个瘦得跟干尸差不多的高个老头，他一头白发很乱，头发上都是冰渣，半张脸都冻住了，正拍呢。不同于天尊的少白头，此人应该是年纪太大之后头发自然花白的，发质枯萎无生气，脸色也是接近灰白，死气沉沉。展昭挑眉目测了一下，想不到是个什么人，不过别看他样貌老迈，但是双眼竟然是金色的。其实是练功到达一定境界之后，眼瞳泛黄，产生一种金光闪闪的错觉。这种现象展昭以前只听说过没见过。这种内力是勉强练上去的，十分危险，练成的人基本都不是太正常。 这位老爷子也不知道是什么来头，不过应该是天尊的仇人吧。 那老头好容易拍掉了身上的冰渣，抬头就见山洞里天尊慢悠悠地走了出来。老头转身就要跑，但是他刚一转身，身后山谷唯一的通路被黑水婆婆堵上了。老头看得妖婆先是一愣，随后倒抽了一口冷气，之后注意到了地上被砍断的毛和空空荡荡的锁链。就听那老头又惨叫了起来，他边叫边捂着嘴，似乎受到了什么大的刺激。 我的蛇呢？我的蛇呢？ 蛇放走了，这是你的蝙蝠。 黑水婆婆指了指地上的那一滩黑水。老头盯着那滩黑水看了良久，随后就是一声惊天动地的惨叫声，他抱着头痛苦跪地。 哎呦，我的儿子呀！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脑中蹦出三个字儿：有毛病。只是两人刚刚念头一闪，就见那老头直扑他们而来，确切地说，他是扑向两人中间的黄月林。还没等黄月林反应，展昭和白玉堂往前一步，一人一边抬脚就踹。那老头本来看到个胖姑娘看着笨乎乎的，就想找个好欺负的下手，没想到两个小孩内劲那么强，他被踹了两脚，凌空一跃，还没落地，黄月林一脚踹飞一颗头骨，那头骨不偏不倚正砸中老头的脑门，疼得他连着后翻了几下落地揉头。 哼，还敢偷袭老娘，灭了你！ 黄月林一提裙摆就要冲过去，展昭和白玉堂赶忙拽住他，这个都说了是天尊的私人恩怨，留给他收拾吧。而且这老头内功应该在他们之上，情绪也不是很稳定，疯疯癫癫的样子，不明就里，还是不要贸然出手。那白发老人前后都无退路了，看着走到不远处的天尊突然愣住了，随后老头歪着头看天尊， 为什么你不会老啊？ 你躲在这里作怪，这些年害了不少人吧？ 阴魂不散呢，你们几个就不能放过我这把老骨头啊？ 放过你？行啊，你把债还了我就放过你。 还债呀？啊，好。 老头话没说完，突然一躬身，随后跟虫子一样往上一弹，朝着山崖的上方飞了上去。这轻功倒是着实吓了展昭等人一跳，只不过老头就快飞到山崖边，一手都要扒住崖壁的时候，突然脚被一股内力一拽，猛地摔了下来。众人默默看了一眼只是一挥袖的天尊，暗暗点头。天尊的隔空掌炉火纯青，他要留一个人，那人就绝对跑不掉，谁都一样。老头摔到地上之后，猛地抬头又看到天尊，不过此时他的神情却是跟刚才的完全不同，扑通一声跪地就磕头。 妖王饶命啊，妖王我错了。 天尊冷笑了一声，展昭和白玉堂面面相觑，不知道什么情况。站在山谷出口处的黑水婆婆捂着嘴又霍霍地笑了两声。 变通天这辈子也通不了天，要躲在暗不见天日的地底下上百年，最终还会遭报应，结局的时候就是报大仇的时候。这就是当年妖王的预言。 变通天 这个名字 然而就在众人都琢磨黑水婆婆这番话的时候，那被称作变通天的白发老者忽然一抬手，两枚金色的暗器被扔了出来，直取天尊。可是那东西到了天尊眼前却被冻住了，落到了地上，变成了冰渣一堆。天尊对那变通天招了招手， 别躲了，伸头一刀，缩头也是一刀，你这辈子尽做缩头乌龟奸佞小人了，死前光明正大一回吧。 要我遭报应，你休想。 变通天的眼神也变了，说着就见他双手抬起，不知道他是练的什么功夫，两只刚才插在落叶堆里的手，十根手指头竟然都变成了金色，似乎是成了金属一样的质感。 铁花功。 展昭也听过这种功夫，这是相当于铁头功和铁掌功的一种强化，能让人瞬间产生刀枪不入的能力，同时也会强化自己的四肢进行攻击，是一种需要很高内力并且很难学的功夫。变通天内力运到最高的时候又一次弹起，不过这次他没选择逃生，而是直扑天尊。天尊突然伸出双手做了个奇怪的动作，白玉堂一愣，展昭也盯着那个姿势。 公主的风言十二式。 展昭点头，白玉堂也惊讶了，天尊竟然用阴猴的功夫打这个老头，这个决定叫人费解。当然了，白玉堂也挺好奇，天尊竟然会阴猴的功夫。这时就听黑水婆婆悠悠开口， 风言十二式本来就是他俩都会的，他俩都会的功夫多着嘞，因为是跟着同一个人学的。 众人这才恍然大悟，对呀，他俩的功夫都是银妖王教的，当然会一样的功夫，只是后来都自成一派了，于是就用了自己的功夫。风言十二式是很特别的武功，天尊很少用，因为这功夫和天尊的内力感觉不是很匹配，顾名思义，风言风言既有风又有言。天尊的掌风过，带出来的是一串诡异的火焰。 这火怎么都是白色的呀？ 因为寒冰的寒气跟火一碰，变成了白色的水气。 白玉堂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要帮着解释，只是觉得纳闷，天尊用的是完全非天山派的功夫来跟变通天打。想到这里，白玉堂忽然看展昭，他还没开口，展昭就知道他想问什么。白玉堂估计是想问问他会不会风言十二式，或者确切地说他外公有没有传授过原来妖王的功夫给他。展昭摇了摇头，对白玉堂一耸肩表示并没有，白玉堂也点了点头，天尊也没有教过他妖王的功夫。 现在看起来妖王的功夫出神入化，而且怎么看着都有那么一点点别扭，似乎很多都是反手招。 妖王的功夫的确是要我外公和天尊这样的人才能学的，笨一点的估计会同手同脚或者自己打到自己。 没过30招，变通天已经被烧得满地打滚了。他刚才被动，现在被烧，简直冰火两重天，怨恨之情都在脸上一哇乱叫，垂死挣扎一般。白玉堂看得挺意外的，他师父甚少这么收拾别人，这是多大的仇怨要这样痛揍那老头。白玉堂去看了看展昭，想问问他有没有听过变通天这个名字，然而此时展昭面无表情地盯着被揍得满地滚的变通天，神情之中带着一种畅快感。白玉堂回过头，心中疑惑， 那猫看得似乎还挺开心啊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 哦， 金儿，你怎么了？ 小梁子。 哎，我在。 爹爹最近好累哦。 哦？ 他在挣我的学费哦。 这么一说，确实，干爹都串了好多个场子了。 我不想爹爹这么累，小梁子，你帮帮我吧。 没问题，要我做什么？ 不会很麻烦的，像我平时那样求订阅分享就可以了。 好，了解。各位哥哥姐姐叔叔阿姨，我是萧良，如果你喜欢我和景儿，就请多多订阅分享吧。